上的眼泪是流星。 是流星的眼泪。

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的外地啊。 时候才体会出温柔，

台北来看雨，别再想哭泣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也许会遇见你。街道冷清，心失去勇气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。如果相逢也不必逃避，我终将擦肩而去。天还是天，后雨还是雨，我的伞下不再有你。我还是我，后你还是你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。 只一个星球，一次燃烧。